再次的在我面前陈明，请大家预备心，准备听牧师的讲道。今天啊，崔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两种选择和两种结果。 那个，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经很长，如果我们讲道是讲圣经里面这些叙述性的题材的话，很多时候这个经文是相当长的。所以要鼓励弟兄姐妹，这个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你带你自己的圣经。我本来这个礼拜天在预备周报的时候，跟前英我在商量，到底要不要把这个经文全部都印在周报里面。结果前英这个另外就加了一张在里面。其实我们基督徒来教会聚会，应该每一次在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都带了自己的这个圣经啊，或者是你自己的 iPad， 对不对？啊，这个。那我们教会也有一个 e-group， 其实今天这个经文讲到的经文，我昨天就从 e-group 发出去了，所以如果你在教会的 e-group 的上面的话，你应该已经收到。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我们 e-group 的那个住址在我们的周报的前面的那个教会资料的下面那里，你可以去那边然后申请加入这个 e-group。如果你，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提早十分钟来这边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读今天讲到要讲的这个经文，如果你读了两三遍以后啊，你对这个经文比较熟悉，等一下听讲到的时候，这个你会领受的更多啊。尤其是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今天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主你的话前，也谢谢主你把这个旧约里面罗德的这个例子摆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的这个借经。求主你再一次，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在世上怎么样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天天当我们面临不同从世界来的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警醒。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把一切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在这边看到罗德他所做的一个决定。当亚伯拉罕他的这个伯父给他有这个选择选地的时候，我们在十三章的第十节，我们上个礼拜天看到罗德就举目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直到索尔都有水灌溉，在耶和华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这个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一样。然后在十一节我们看到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再下去我们读到罗德他住在平原的城中，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可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十三章的第十三节说，在耶和华看来索多玛的人是罪大恶极的，那个时候是十三章。到了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罗德他现在已经不住在帐篷里面，他在索多玛已经有产业了，他已经有不动产了。十四章的十二节说，当时罗德住在索多玛，所以一开始他是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再下去他已经住在索多玛里面了。索多玛可能是当时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城市，里面可能有很好的这个享受。所以很多年前罗德所做的这个决定，去选择约旦河的整个平原，选择一块很好的这个牧养牛羊的一块地，到了现在他在索多玛这个地方已经定居下来了，他已经有了这个产业，而索多玛却是上帝要所毁灭的一个城市，成为后来人不敬虔的人的这个警告。到了十九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发现罗德在索多玛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很体面的一个人。这个中国人一句话说是有头有脸的人。我以前看这个电视剧说，我们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怎么个解释？是不是很多人是没头没脸？想想看，一个人没有头没有脸走来走去是什么样子？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有头有脸不能够按照字面上去解释。十九章的这个第一节，你怎么知道罗德在这个索多玛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因为十九章第一节说黄昏的时候，那两位天使到了索多玛，当时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这个坐在城门口这几个字呢， 很重要的，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古代中东时代，这个城门口呢是当时的这个市政厅 City Hall， 城门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在当时的话是一个贸易的这个中心，在城门口是做生意赶集的这种地方，这个城门口也是一个市政府的所在地，这个城门口也是当时的这个城里面的这个法院。哎，古代在中东的时候，这个长老们，一个城里面如果出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要当城的这个长老在城门口那里来定案。长老那时候就是在这个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城里的长老就扮演这个法官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路德记第四章结尾的时候，到波阿斯定义要娶这个路德的时候，这个他们这个交易是在什么地方做的？是在城门口。所以波阿斯把这个当城的这个长老都找来，大家一起坐下来在城门口，然后当众的把这一段交易来交代清楚。所以城门口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读这个箴言呢、啊，箴言最后一段讲什么？很多姐妹都知道，就讲什么？讲才德的妇人，对不对？别的地方别人不懂箴言，最后那你读到才德的妇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有一节圣经讲什么？说她的丈夫与本地的长老在城门口同坐。哇，我以前读的时候说，哇，这个丈夫好没有爱心啊，你看这个老婆从早忙到晚做生意，瘦骨如柴，供应家里的需要，然后这个老公呢好像无所事事一样，坐在城门口跟人家在那边洋茶，广告饮茶，是不是？什么他老婆你看那坐在城门口跟当地的长老坐在那个地方聊天呢、啊，这种没有爱心的这个丈夫，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的。她的丈夫与长老在城门口同坐的意思，这个坐，这个坐这个字，不只是就是 sit 的意思，是这个坐是坐堂的这种坐，坐堂就是说她的丈夫就是城里面的其中的长老其中一个。然后他在那个城里面是扮演一个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罗德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罗德这个人在这个索多玛这个地方现在不但有产业有家庭定居在那里，并且他是个官这样的。所以第九节让这个索多玛这些流氓要来强暴他们家的这些客人的时候，这些流氓讲什么？他说一个来到这里寄居的人竟做起审判官来。这句话更是罗德坐在城门口有直接的这个关系。那罗德不但在索多玛现在那里定居了，并且他这个还有两个女儿，有女儿，那这个两个女儿已经许配了在索多玛的两个年轻人。可是这两个年轻人并没有信主。罗德现在在索多玛这个地方已经扎根了，可是索多玛这个地方是最大恶极的一个地方，是耶和华要毁灭的一个城市。那罗德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难道罗德不知道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这个城市吗？罗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彼得后书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说，神判定了索多玛、俄摩拉二城的罪，把他们倾覆、烧成灰烬，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这个见解，只留了那因恶人的淫行而常常受委屈的义人罗德。因为这个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天天看见了他，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我上个礼拜天就解释的这个义人这个字的旧约里面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犯过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我们都是罪人。义人在旧约里面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是信徒，因为今天的话我们来讲的话说这个人是基督徒，他是个得救的人，是这个意思。那可是罗德虽然是一个义人，可是他的生命却是一个彻底失败的生命，是一个没有好见证的这个生命。那罗德之所以失败，是不是因为他很糊涂呢？是 是不是广东话讲这个人是蒙叉叉的，是不是？不是的，因为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八节说，这个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天天看见和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他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所以罗德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这个基督徒，他这个 discerning 判断能力基督徒，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天天看到索多玛这些无法无天的这些恶人做这些不法的这个事情。所以当这段圣经里面讲，当两位天使要在街上过夜的时候，罗德不肯让他们在街上过夜。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两个天使在街上过夜的话，这城里的人要伤害他们。所以新约说，罗德天天看见和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他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所以罗德他不是一个完全麻木的一个基督徒。那如果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罗德他没有离开索多玛？因为这个索多玛，他在索多玛这个生活、事业、他的成功、他的房子、他的家人，定居在索多玛这个家人，成为他的一个 trap， 一个网罗，就好像今天一个动物被一个猎人设计的这个机关被捕住了一样，抓住了，他在那边陷入这个网罗里面，现在他爬不出来了。所以当这个天使要把罗德他们全家带离索多玛的时候，罗德他不肯走啊，他里面有这个犹豫的心。那你看十六节很重要，十六节说罗德还在什么犹豫不决的时候，二人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的妻子的手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带出来安置在城外。罗德犹豫不决，罗德放不下他在索多玛的这些产业，他放不下他在索多玛这么多年来的这些经营的这一切。所以当审判马上就要临到索多玛的时候，他在那里犹豫不决。所以我在想，这个罗德其实很可怜，这个上帝要把罗德从将要毁灭的索多玛里面给拯救出来，可是上帝却没有办法把这个索多玛的心从罗德的心里面给拿出来。所以他人虽要离开索多玛，可是心还是居在这个城里面。罗德他信不信上帝马上就要毁灭索多玛？他信的。那他有没有，他信了以后有没有立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最亲近的人呢？有没有？有，他有的。他马上跟他的这个女婿讲，我们要赶快去逃命。为什么？因为神的审判马上就快到。所以十三节说，当天使说我们快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控告他们的声音在耶和华的面前实在很大，所以耶和华派我们来毁灭这个地方。所以到十四节，于是罗德出去，他的反应很快的，于是罗德出去去告诉了娶他女儿的女婿说，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但是他的女儿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罗德的见证好像不是很有效，那罗德怎么可能会有效的这个见证呢？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淫乱的人啊，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与世俗为友的人就成了神的仇敌。雅各书在里面讲，这个淫乱不是肉体的这个淫乱，是灵里面的淫乱。那为什么讲灵里的淫乱呢？因为圣经里面把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基督徒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比成一个像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所以当基督徒我们去贪爱这个世界与世俗为友的时候，那我们就背叛了我们的丈夫，背叛了主耶稣基督。所以雅各书与世俗为友的就是成了神的这个仇敌。那你现在你看罗德怎么样称呼索多玛的这些人，索多玛的这些男人呢，要奸奸，要 rape， 来他家做客的这两位天使。那你看第七节，这个罗德怎么样称呼他们？他说我的什么，我的弟兄们。其实新译本呢、啊、翻译的不是很好，在这里如果你是ESV 英文的圣经翻译的比较好， ESV 跟 NIV 说这翻译的是什么，这是 my friends 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这个罗德成为一个 与世俗为友的这样一个基督徒，他称呼这些城里面的一些恶人，他知道这些人是天天的这个在里面犯罪的，他说这些人是现在是我的朋友，所以难怪他的见证不是那么有力。所以一方面他在传福音，一方面他又舍不得离开索多玛，犹豫不决。你看这种矛盾的生活他是怎么过的，这种矛盾的生活。你看罗德现在是一个落在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子一个困境里面，一个 dilemma。 那今天当我们基督徒与世界妥协的时候，当我们与这个世俗妥协的时候，我们也可能落在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苦境。那现在这个罗德的这个苦境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很多很多年以前。那一天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整个平原，然后他选择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但他没有想到他很多年前的做的这个选择，那有一天很多年以后，他发现他自己被捆绑在这个索多玛这个城里面。虽然他天天看见和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他的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可是他却是无能为力，他在那边很无奈。那今天我们天天我们都在做决定，我们决定到底要跟随耶稣基督作为他的门徒呢，还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追求世人追求的这些事情？我们要追求灵里面的这个长进呢，对教义有更深的认识呢，对神的救恩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呢，还是我们要追求在索多玛有一个更舒适的这种生活？那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很多年很多年以后会让我们看到这个决定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今天我们如果贪爱世界，很多年以后可能发现我们的儿女不但不信主，而且成为基督徒的绊脚石。罗德的这两个女儿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有一天可能我们的女婿，当我们跟他讲耶稣就要再来了，末日有审判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女婿我们的媳妇说我们在跟他们开玩笑。所以我们在忙忙碌碌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要常常停下来有机会反省思考，今天我在做的这个决定是什么，今天我在面临的考验是什么，因为这个决定会有长远的这个影响的。那罗德到了这个困境是因为很多年以前他落入这个试探里面，很多年以前他落入这个试探里面。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说，每一个人受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的。所以这个试探的开始是什么？是私欲， evil desire。 我们都有欲望，这个都有欲望，欲望不是个坏事情。那什么是私欲？私欲就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个欲望。如果你看到你的老婆你很喜欢她，你看得很悦眼，这个是欲望，这是好的欲望。你看到别人的老婆，你觉得她长得比你老婆漂亮多了，你希望能够讨到她，这个是私欲，这个就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个欲望。那私欲呢， 雅各说，每个人受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这个牵引诱惑这两个字很有意思，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是新译本是翻成勾引诱惑。勾引这个字是什么？勾引这个字是打猎的时候这个用的一个术语。那这个勾引是指这个一个陷阱，猎人捕捉动物的这个陷阱里面有一块肥肉，哎，有一块饵。今天你用这个抓老鼠的这个夹子啊，你去抓这个老鼠的话，你这个夹子中间放一块 cheese， 然后这个老鼠来吃，一吃的时候啪一下它头就被打死了，就被抓住了。所以这个勾引这个字呢，是一个指一个陷阱来捕捉动物。然后诱惑呢，诱惑这个字又更有意思了。诱惑这个字是从打鱼钓鱼的时候用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个诱惑是指钓鱼的时候你用的那个饵，就是说你刮在这个鱼钩上面的那一块饵。那罗的这个鱼之所以会上撒旦这个钩，就因为他吞吃了这个饵。那这个饵是什么？这个饵是约旦的整个河的这个平原，约旦河的整个平原。我以前这个出去度假的时候，暑假度假的时候，我喜欢到海边去度假。海边呢就有很多地方有船，他出海去钓鱼。那这个船呢，一个人40块钱，你交了这个钱，然后你就可以上这个船，这个 party boat， 很多人在上面，可能30-40个人。去了以后，那个船上面有钓鱼竿，有这个线，有饵，有这些东西。那这个船开出去，开到这个珊瑚礁那里的时候呢，这个船长就开始在他的这个声呐上面开始找鱼群。他找了一群鱼群以后，他就慢慢开这个船，然后开到这个鱼群上面。到了鱼群上面的时候，他按一个铃，叭，想按这个铃。这个铃一按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把这个钩子啊就掉到水里面去。当然，这个钩下水以前呢，要把那个饵放在上面。这个饵到了下面，然后你就等。很多时候，这个正好是船停在鱼群上面，然后这个鱼就开始咬，一咬的时候你要很警醒，你要赶快一拉的话，那个钩子就勾到那个鱼，然后你就开始去把这个鱼拉上来。那拉的时候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保持这个张力，如果你没有保持这个张力的话，这个鱼就会跑掉。然后你这样去拉，把这个鱼拉到那个船上来。所以，对这个撒旦他用约旦河的整个平原作为饵，他来勾引这个罗德，结果这个罗德呢就吞了这个饵。罗德看到这个饵，他看到那个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一样，他就咬下去了，咬下去了。再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他看到了以后，他吞了这个饵，然后他就选择了约旦河的这个平原，然后他就住在了城市的平原城中，然后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一直到索多玛。那到了19章，他在索多玛里面坐在城门口上，他已经是在这个要毁灭的城市上面，他已经在那里成为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到了19章，这个鱼已经到了船边了，那现在就等着把这个网拿来，把这个鱼捞起来，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有梳洗。当然首先要照个照片放在 Facebook 上面，让人家知道你钓了这条鱼。那今天当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他知道哪一个鱼要用哪一个饵。他知道在哪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有哪一个东西可以诱惑他离开上帝走世界上的道路。 也许这个耳是羡慕索多玛城里面的人的富裕的一种生活的方式。那很多基督徒就吞了这个耳，很多基督徒他没有钱十一奉献，或者他不愿意十一奉献，因为他要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房子，买一个更新的一个车子，找一个更好的一个学区，给他孩子能够上更好的一个学校。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一样，一件事情对一个基督徒可能成为试探，对另外一个人来讲绝对不会成为一个试探。所以如果撒旦用一个名牌的衣服来吸引我的话，我是绝对不可能上当了，因为我买衣服我喜欢买最便宜的，所以 Goodwill 一件新的衣服3块钱一件 OK， 有时候我买4-5条衬衫带回家去，我女儿看到我大包小包回来就知道一定是去了 Goodwill。 所以每个人都有你自己软弱的地方，但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撒旦也知道这个是什么。罗德看见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结果他吞了这个耳。那今天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看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看到索多玛漂亮的房子，看到索多玛人开的名贵的车子，或者是最新的手机，或者一个 LV 的手提袋，一个 Rolex 表，一个大的钻戒，一个一流的学校，一个你很想把你儿女送去的一个名校。撒旦知道哪个东西会勾引我们去上钩。那你有没有想到，很简单的一个看见，很简单的一个看见，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网络，有一天可以毁掉我们的家人，有一天可以使我们的儿女不信主，有一天可以把我们那丰盛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吞吃掉，以至于我们走到底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非常 confused 一个基督徒。罗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罗德走到最后很迷茫，他不知道神在他的心意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耶和华信的有什么意义。这个就是罗德。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圣经称呼我们基督徒是羊，我们堕落的人是羊，因为羊在吃草的时候，他只看到前面，他只看到下面眼前的这一点地方，他看不到远一点的这个地方。所以羊很容易迷失方向，如果羊他走来走去吃东西只看前面这一点地方，他没有办法往前看的话，有一天他就会掉到山谷里面去。那不过感谢主，因为上帝在这里设立教会，上帝在这里给我们有牧师，上帝在这里有教会的聚会，上帝在这里有主日学，上帝在这里设立有团契，当你在这里给我有机会能够听到他的道，这个是上帝来帮助我们的方法。我们要为了上帝在这里设立他的教会，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存在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来给我们有一个 social 的一个地方，或者我们社交的这个生活。教会在这里的存在的目的，也不是一个提供一个很好的包君满意的一个服务。在这里教会在这里存在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打一个属灵的征战， 也是我们天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让我们不要成为撒旦盘上的苏醒。今天上帝把我们从索多玛拯救出来，上帝要我们接受好好的装备，上帝要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个试探，上帝要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跟随耶稣在索多玛打一个属灵的征战，把世上的人拯救出来。上帝要使用我们把他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下带出来，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是上帝在 Madison 这里设立教会的这个心意。可是圣经里虽然讲了有属灵的征战，可是很多基督徒听到这个，他哎呀，看不见的东西不是真实的，看得见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看得见的好的房子是真实的，看得见的好的车子是真实的，看得见的这个 Rolex 啊，对不起，我没有 Rolex， 那个才是真实的。这是我们受到这个唯物主义思想、错误的思想框框的这个包袱的这个影响。彼得前书里面警告我们，彼得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是经历过同样的苦难。我们有仇敌的，这个仇敌你看不见的。彼得说这个仇敌是魔鬼，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罗德就是一个被吞吃的一个信徒的一个榜样。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警告我们说，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不可以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肉体撒种的就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随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警告，跟我们的这个提醒。那么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我们以后还要继续看这个罗德，他走世界道路，他最后的这个结果。不过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有机会听到他的话。我们感谢神派领耶稣基督来。耶稣来不但是为了我的罪而钉十字架，耶稣来是把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跟他一同钉十字架。耶稣来了不但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性钉十字架，并且耶稣差派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得到上帝的这个生命，让我们里面有这个保惠师，一个 silent shepherd， 我们里面有一个牧羊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耶稣在这里设立他的教会，耶稣给我们有机会听到他的道，这个都是耶稣用来牧养我们的一个方式。那今天耶稣也给我们有宝贵的这个应许，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然后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要我们把世界放在背后，把十字架放在前头，跟随他永不回头。那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天天我们要面临这个试探，上帝给我们有教会，我们要过教会的生活，我们要常常彼此互相来鼓励，彼此互相来劝勉，免得我们落入罪的试探里面，免得我们落入迷糊当中。所以今天教会生活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过这个正常的教会生活这么重要？ 因为这是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走跟随主的天国的道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或者是我们的教会风气不是在追求属灵的事，而是讨论怎么样在索多玛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那我们的下场是很可悲的。不过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有宝贵的应许。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他要建立他的教会，死亡跟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耶稣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他要带领我们走义路，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耶稣基督用他的杖、他的缸、他的杆来引导我们。耶稣基督不但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并且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这个生命。耶稣要他的教会在世上成为一个金灯台，在一个弯曲悖谬的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的道，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的道给表扬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把罗德的这个故事摆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天天我们都面临挣扎，都面临考验，可是知道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君与你一同钉十字架，知道我们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们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应当思念天上的事，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愿你用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愿你自己来更新你自己的教会，愿你帮助我们，愿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愿你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愿你给我们在教会里面预备属灵的伙伴，让我们能够常常互相来提醒。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知道主你是得胜的主，因为你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知道你永远不会放弃你自己的教会，因为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是你的军队，你要来装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打这个美好的仗，让我们的见证，让我们所传的福音能够把你自己的百姓吸引到主你的面前，来收割你的庄稼，归入你自己的名下。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跟随你走这个道路。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